系啦，咁我哋继续讲咧，就要即系连接翻头先个话题啊，就系话个科幻元素啊，吓系咪你只要有嗰个元素，嗰度就系科幻，梗系唔系啦，即系发现咧，华人创作呢度都好多假科幻嘢嘅，佢 claim 只系科幻噶，但系话真系唔系咯，我觉得系啊，嗱，首先 TVB 做完嘅兄弟 系。 仲有另一套咧 ，Viu TV 咁都做完噶啦，应该都系嘛，就叫做咩假若爱有限嘅，咁又唔系好耐，都系早排啦， 个零月啦， 咁耐噶啦咩？哦， 系啊，有噶，有个零月噶啦。 OK， 拍两套假若爱有限嘅，系啊，咁啊两套，喂，点科幻啊，大佬嗱，兄弟啊，你睇咗好耐都觉得警匪啊，但系最尾系有嘅。即首先佢可以借到佢哋互相借到對方能力，首先呢個肯定係 超能力嚟㗎啦， 超能力啦，係咯。咁跟住最尾佢又玩咩入去 virtual 世界嘅， 係啊係啊。 咁呢個肯定唔係一般警匪故事係嘛？咁啊，明稍講少少啦，我哋快講嘅啫呢度 嚇。嗱，咁樣佢個 virtual 世界咧，其實就可流嘅，咁就佢哋要揾阿潘子佢點啊？即係總言之要。揾一樣嘢嘅時候，咁又查一啲嘢嘅時候，就揾到啲人揾到個 boss 就揾阿潘志文，咁就用一個嗰個 VR 眼鏡啦，係啦，跟住之後咧就喺嗰度咧就揾到阿潘志文出嚟啦，喺度好似又打咁樣成啊咁樣，跟住之後就 打喺個 virtual 世界喎， 世界裏面打喎，係啊 ，matrix 啊，但係咁佢嗰個你打緊個情況裏面咧，你係唔可以除眼鏡嘅，一除咗眼鏡咧，咁你就會神志不清啊，個腦會受損咁樣噶啦，係啊，咁樣，但係咧佢就冇喺做過任何連接嘅嘢嘅，即係你就咁戴咗個眼鏡就算噶啦，係啊。同埋佢亦都做 打架 PlayStation 唔放得低嘢，放低你个脑会受损啊？ 系啦，就系咁样咯。 系 啦， 唔放低个脑先会受损咩？点解？ 可能系。同埋佢 即 系 其实呢啲佢都系抄啲刀剑神域嗰啲噶啦，你睇嚟佢啦。 同埋一样嘢咧， 冇理由嘅。其实佢冇任何神经连结之下咧，点会受损嘅？ 系啦，同埋咧， 用打啫嘛。 佢嗰度讲咧，就喺个 VR 世界里面死咧，你个真实世界你个人都会死嘅。点解咧？因为个 VR 世界做得太过真实啦，所以咧，你当你死嗰下咧，你会系吓亲啊，你个心脏会超越咗负荷，所以你系会心脏病发咁样死嘅。系啦，喺现实世界。 bullshit 啦，总之 bullshit 啦 ，OK。 系啊，好 bullshit 噶，同埋咧，佢亦都懒系扭翘咁样咧，就喺个 VR 世界嗰度，佢哋可以借用人哋能力啊，咁样噶嘛。明明嗰阵时吴允龙死咗嘅，咁样佢咧喺 VR 世界里面咧，黄浩信佢有危险嘅时候啊，竟然好似无啦啦阿吴允龙出咗嚟帮手，直情成个吴允龙出咗去 VR 世界嗰度帮佢哋手。 咁有鬼啦，就成咗咁就 系咯，唉，咁基本上你可以用任何嘢噶，你呢个 VR 世界所谓，你用发梦又得吓，你用穿越咗去第二个世界咩空间嘅又得， 好多发梦，因为你想象咁，当然你发生咩都得， 系 VR 佢唔系想象噶嘛，你即你要。即系 VR 世界唔系想象喎，大佬。 系啊， 你有一定嘅逻辑喺度嘅，唔系你话乜就乜嘅。 冇错，冇错，冇错。同埋佢，你系咪以为搞咁多嘢喺个 VR 世界里面搞掂就得咧？原来又唔系，最后咧又系要喺出边嗰度啲人查到阿潘志文真实匿埋喺边度，跟住之后就透过佢哋喺呢个 VR 嗰个连线嗰度啊，揾到佢个位置啊，跟住之后喺现实世界嗰度揾翻佢个位置去捉佢，吓系咁样，你咁样你话 先唔使入 VR 世界嘅， 系咯， 即系首先 VR 咧系现实有嘅嘢，入梦唔系现实有嘅嘢，嗱即系你话你哦进入咗人哋个梦咁，好似呢、這个李安纳度叫做叫咩？ 时间空间， 咁嗰个唔系一个现实有嘅科技嚟噶嘛？ 冇噶。 咁当然任你讲啦，你进入咗人哋个意识嘅时候，咁到底你系咪可以走得翻出嚟？咁即系呢个冇人知。O K， 因为冇嘅。但系咧 ，V R 咧，其实系 現實有嘅嘢嚟喎。 係啊。 咁對啲 VR 來做到乜同做唔到乜，唔係任你講㗎嘛。 唔係㗎。 係囉。咁大家都好清楚 VR 來咩嚟㗎嘛。咁你點可以咁樣亂吹嘅呢？即當你嗰樣嘢已經有嘅時候啦，你幾十年前講電腦，你梗係講乜都得啦，因為嗰時電腦你屋企都唔會有電腦，係咪？ 係。 即係話電腦做到乜都得嘅，咁但係你而家個人屋企有部電腦㗎嘛，咁你唔可以吹到部電腦係好神奇。 係，冇錯。 啲電腦可以做到乜都得知，咁你而家做咩啫？你 VR 唔係一樣大家都玩緊嘅嘢嚟嘅啫嘛，你唔可以咁亂寫嘅，係啊。 係啊。 系啊，咁所以咪就係咁邏輯都冇嘅，呢所以咪就話咩嘢叫做中國人科幻咧？中國人科幻就係神怪啊嘛。 係，同埋我開頭以為阿潘志文佢第一次死嘅時候，我以為佢原來佢係假死，跟住之後再喺嗰度出現翻。我開頭原來咁，以為佢潘志文死咗，但係佢個意識係留咗喺 VR 世界嗰度咁樣玩。 如果佢識咁寫，就真係科幻啦。 是我以为他是做是、啊、我以为他是做这一样东西，怎知原来之前潘志文假死的， 总之一句讲完，这是假科幻，不是科幻来的，真的是啊、 okay. 是、哎、 是啊， 没错， 之前呢大楼啊，即是三体，即是不是啊，三体那个啊， 刘慈欣，是 咁佢有講過咧，呢、這個世界咧，佢哋就好串嘅，的確，佢話冇軟硬嘅科幻，只有係科幻同唔係科幻。咁我覺得梗係唔係啦，咁有軟硬嘅 ，OK？ 係啊，咁我嗰時就以為咧，咁只有好軟嘅科幻啫，邊有假科幻？我一發覺真係有假科幻嘅喎。 係，冇錯。 啊，呢啲頭先講嘅兄弟咪假科幻咯。嗱，再介紹一套真係假科幻俾你啦。講完兄弟啦 ，OK？ 冇嘢講啦 ，OK？ 咪揾馬仔有冇意見啦？ 冇乜特別， 冇乜特別，你聽埋先。另外一套，哇！呢個真係假科幻啊！ 係啊 ，Viu TV 仲比起阿兒戲王更加兒戲嘅，講嚟聽。 係冇錯，係好兒戲真係。假若我有限期， 嗱，兒戲嘅意思係相對嚴謹， 係 佢有好多設定嘅， 係， 但係啲設定基本上亂噏， 係 唔係好多設定就即係你嚴謹喎， 係。 O K， 系 可以全部乱吹，完全中间冇逻辑，咁点样严谨啫？咁你可以好多设定噶， 系， 但系全部 bullshit。O K， 系 呢套嘢系其实系有漫画，系有小说嘅，吓都系啲蓝骨子嗰啲啦。嗱，我唔知道原著或者人哋会唔会原著写得好好，我唔知道。我哋就系睇一个剧啫，吓 系。 咁佢又系发生喺未来世界，就话好奇怪嘅，佢话咧人。醫學越來越高啦，咁話啲人都過曬100歲閒閒地，咁你就話因為咁啊人口咪越多，咁佢又冇講出生率下降喎，佢又冇講喎，咁佢就話點咧？個所以啲政府就規定啲人喎，樣嘢都有時候啊，講樣樣嘢都有時限。 係啊， 佢唔係話一樣，咁但係咧佢特別就講愛情啦，咁佢話對愛情呢樣嘢咧，佢每個人咧。只可以拍拖，即是每对恋人只可以拍拖四个月零 十四日， 四十 四日。 佢又好似好 exact 咁，你听落好似系咪？ 系冇错。 但系你边四个月先？吓，二月又点又点计？ 又大有细噶嘛？ 系咪啊？咁你一系你就应该系话明，只可以拍拖几多 日数？ 系咪啊？ 系 日，点会系咁？点解系四个月零十四咧？系啊，点解嗰十四嗰度就好似好好 exact 咧，真系好奇怪。即系其实佢啲嘢好求其嘅，所以佢好多设定，但系好求其吓。佢中间咧，除咗讲呢啲之外咧，无端又话又有反抗军啦，一整一整又话又讲下第啲嘢嘅，讲下啲社会状况吓。咁佢亦都咧话，其实嗰时咧好笑嘅，佢话咧啲政府咧有啲环境污染嘅，因为咧可以喺啲废弃物里边咧，佢制造咗能源嘅。 嗯，系啊。 咁但係呢個環境就好污糟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平時呢基本上係戴曬啲 virtual 隱形眼鏡啦，係液晶顯影眼鏡啦，液晶透隱形液晶顯影眼鏡啦，即係咁又原來啲口啊鼻啊耳仔都有戴啲嘢㗎，咁令到佢哋平時睇出嚟嘅香港呢，香港嚟㗎，講明嗰度係未來香港嚟㗎，就好靚嘅，靚到點呢？靚到佢拍劇係走咗去南韓拍嘅。即系你眼睇出嚟嗰度就系南韩， 即係南韓仲要即係嗰啲靚靚景啦，梗係講，你以為南韓道路都靚咩？係。 嗯。 佢最犀利咧，就最初嗰個有個女咧，真係韓國妹先神奇啊嘛。 係。 係咪我通過佢嗰個眼個鏡頭係明明 M K 妹都會變韓國妹，仲識同我講韓文嘅咧？ 系唔明， 即系好怪噶成件事。咁佢因为佢哋即系俾啲差佬嚟周，因为佢过咗期啊，嗰女都唔肯分手，乜俾差佬周咗，即系俾啲特警咁啦。佢梗唔系平时啲差佬啦，即系 S D U 噶啦，大佬我唔知点出动啦。跟住就打跌咗个男仔嗰个隐形眼镜，佢就变翻一个香港啦。咁但系佢话嗰度系一个好污染，好似系香港，其实唔系，佢影出嚟咪而家嘅香港嘅样，冇乜特别噶。咁佢如果未來世界咧，亦都唔覺得係佢講咁污染嘅，即係當然可能呢個因為電視 budget 做唔到啦。我估佢想講係其實似飛溫拿嘅，我估嚇。咁你咪整下佢落雨啊濕淋淋咁得唔得啊？咁都唔好難啫，係嘛？打啲水啫，佢都冇整嘅。OK， 咁整個香港唔係啊，睇嚟香港幾好啊嚇。即係佢仲要咧 key 嗰啲咁嘅招牌上嗰啲咧，都其實好渣嘅 key 得。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 hologram， 咁 anyway 啦，anyway 啦，咁我冇乜睇咗落去㗎啦，我睇好少嘅啫，分明睇多咗嘅。 係，仲有平時佢哋打電腦啊咁樣嗰啲咧，其實你冇個實物電腦喺度㗎。嚇！咧好似唔知你點樣，又好似有個 佢冇問題，咪 hologram 咯，唔緊要嘅投影咁 OK， 冇問題。 投影咁樣電腦喺打咁樣，係咯。 但係呢個唔係問題。 係啊。但系佢好似我俾我个感觉就系、是、你设定到好未来，但系你个思维咧，嗰啲人嘅思维咧，都仲系而家嗰啲人嗰啲思维咯。其实就 唔系呢个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呢个根本唔系一个科幻嘅故事嘅，其实 系 佢基于周星驰嘅一句说话， 系假如呢、這个喺爱情啊呢、這个定一个限期系嘛，佢谂系一万年啊呢一个啦。 exactly 就系同阿朱茵讲噶嘛， 系啊冇错， 系喺呢个咩嗰度咩 《西游记》第二集， 西游记吓，嗯冇错，咁就系凭呢句说话就竟然会衍生出成个故事，我都觉得真系服佢咯。 系 咁啊，同上次嗰个咧《双蓝剔》系嘛，即系呢个啊， 以毒不回 咩以毒不回一样，就靠一四个字。咁佢个衍生个故事，总之个故事其实同呢四个字关系唔系咁大嘅， 系， 即系系咪依家系咁咧？咁呢啲系咪科幻咧？我真系觉得系假嘅，伪科幻嘅，唔好意思啊。 系啊，同埋 大家真系要认识清楚，唔系科幻嚟嘅呢啲。 我留意到有几集咧，佢都系开头都系讲一个一段好大嘅开场白咁样噶嘛，跟住之后讲到好未来啊，咁样个世界，跟住之后一去到拍出嚟嘅时候咧，哦，好似都系讲翻嗰样嘢啊，但系围绕住嗰个主题咧，就好似第一啲内容说教，第二咧就系、是、根本上你感觉唔到佢做紧嗰样嘢咯，其实就你系啊，改个系好怪嘅嗰、那个感觉系，即系。阿 Tasso 话呢啲系叫做空洞无物系嘛，好单薄系嘛啲内容。 冇错，嗱你话系咪唔可以做一个科幻设定讲爱情故事？梗系可以啦，大把系咁啦。 系冇错。 佢最弊系连爱情故事都唔可以讲得上啊， 唔 合格噶。 系啊， 爱情故事睇落嚟，我唔理你嗰啲科幻嗰啲设定都唔得嘅，连个爱情故事都做唔到。 后面嗰度佢讲到好似懒系有啲社会问题咁样嗰啲嘢，但系社会问题嗰度都系 仲虚。 都是好虚的，是啊， 冇一样嘢讲到，我唔知呢个会唔会系 Viu TV 拍唔到出嚟，我真系冇睇过原著 ，OK， 咁啊，大家睇下 ，OK， 嗱呢啲就系伪科幻作品，我叫呢啲， 系， 即系美其名，嗱佢自己话自己科幻剧家， 系啊，即系写佢字嘅时候，佢归类嘅时候都系写系科幻嘅类型，系， 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唔觉得系。OK， 嗱，我之前有 send 过另一套啊，内地剧啊，吓，都未完噶，嗰个系咪叫《天类传奇》定叫乜鬼啊？吓， 好似系， 即系其实系讲佢有个外星女走咗去地球，咁但系佢系古代嚟噶，咁结果就同个皇帝生咗个系咪同个皇帝定咩？生咗个仔咁样，咁当然呢个男主角啦，就系半人半外星血统人样嘅啫 ，OK， 基本上佢哋都系吓，咁、所以天类就系佢嗰粒。 石，其实唔系石嚟嘅， 凤凰无双 吓， 《天女传奇之凤凰无双》 系啊。咁佢其实就话，如果你揾得翻佢哋嚟嗰只船咧，就可以统一，即系就可以统治世界。咁最奇怪嘅，佢个大敌人其实又系嚟自佢个星球嘅一个将军嚟。即系，唉，算啦，即系其实嗰啲咁嘅 Superman 嘢都好多啊呢度吓。咁啊最尾好笑啊，最尾真系有 Lightsaber 即系，唉，即系唔知做咩，但系你咁讲就得头尾两集系咁嘅啫，中间完全又系嗰啲古装武侠片嚟嘅。 嗯， 嗱，咁呢啲系咪科幻咧？吓，咁仲有之前有一大堆穿越剧，算唔算系科幻咧？其实 冇计啊，呢一个 佢系现代人翻咗去之后。咪又系一套宫廷戏，咁我可以同你讲，喂，我随时可以喺《延禧攻略》话俾你听，喂，其实魏璎珞咧系现代人嚟嘅，同佢家姐，因为佢唔知点样跌咗个时空嘅漩涡咧，就去咗清朝， 系， 咁跟住，佢就两个就原来一个就去咗早啲，啊，你时空啊嘛，咁所以佢就讲，佢就发觉佢家姐入咗宫，咪入去揾佢家姐咯，咁知佢家姐已经死咗，跟住后边一样嘅啫，喂，呢套咪科幻片咧？第一集加呢一个剧情。咁咩科幻片？啲咪宫斗片？ 系， 即唔系咁加少少落去，咁就系嘅。 吓，同埋一样嘢， 连寻秦记啊，老实讲吓，都唔算啊。 系，不过咁寻秦记咧，就算阿王奕自己咧都冇讲过自己系科幻小说咁就。 嗱，当然寻秦记系科幻过佢哋噶，但系其实都唔系好算咯。 系啊。 系、 嗯、啊，同埋你就提到嗰、那个《天女传奇》咧，哇，犀利啊！真系香港人咧，次次搞亲呢啲嘢都系咁啊！那个导演系香港人嚟噶，就系依家咧电视播紧嗰个《荷里活有个大老千》啊，嗰、那个嘅总导演系郑伟文，就系呢套戏嘅导演 嚟 嘅。 好嘢啊！系啊，咁唔系佢嘅问题，因为呢个东西本身都系唔知系有原作嘅。 嗯。 是不是他是原作的我都不记得是 game 还是小说不知道什么好像是小说来的。 嗯 是啊。总之现在就很多这些这样的伪科幻真的是伪科幻啊大佬。 是网络哎网络小说来的原来是。 是啊。那 你真的要看真科幻呢那么大家等一下很快新年是啊中国。 是。 是啊流浪地球。最少咧呢、這個嗱、這個、好唔好睇我唔未知啊，但起碼呢個真係科幻嚟嘅，呢、這個就係阿大柳寫啊， 係劉慈欣， 其中一個作品啊，即嗰套掟極都掟唔出嘅《三體》啊，即遲啲話要鬼佬拍啦，鬼佬話拍啊嘛，鬼佬先拍得啦嗰套啊，係 啊， 咁而家呢套就先殺出嚟啫，咁啊吳京咧似乎就唔係其實唔係正主角嚟嘅，佢話係特別演出客串，但你見個畫圖就成日影住佢。嗱咁係奇怪在點解明明係成個地球啊，點解成日影住啲中國人？我唔知啊 ，OK， 即係佢都有啲鬼佬嘅，但係佢影中國人多啲嚇。咁但係如果你睇特技啊嗰樣嘢，咁你睇個畫頭咧都算係 OK 噶啦，係啊，都算 OK 噶啦。咁呢套就或者大家即係睇下啦，你都唔好講期待啊，即係管睇下先。咁最少咧個故事咧應該係科幻嘅， 嗯， 即係呢個就應該係科幻啦， 嗯， 最少係咪？ 是啊、 就唔係嗰啲假科幻喺度噏一大輪咁求其講係未來就當係科幻咁、即唔係求其咧喺未來做翻拉丁歌出嚟咧就係、是、科幻嘅。咁你要真係有關噶嘛？你真係要對嗰個未來社會啊嗰樣嘢有構思先得㗎。係 啊，即係我哋今個禮拜講過嗰套電影啦，佢都唔係科幻啦，即係《轟天部隊》啊，係咯，佢係講未來 嘅， 代表科幻嘅 未來啫嘛。佢做嘅嘢其實同而家係一樣，個政局同一都係一樣，咁點科幻咗入邊？即係比起十年啊，仲更加正常。 十 年 去 即係諗咗啲狀況，你都冇，咁科幻咗邊？淨係個年份噴咗去未來咁。哦， 係。 O、okay, K， 好，即都係拉丁歌。都是自律行者啫， 都是卧底啊，都是无间道， 都是卧底，系、啦，都系做嘅嘢，个科技水平同而家冇进步过 啊，即系呢、這个又系麦兜嗰度快餐即系常餐，常餐即系晚餐，晚餐即系午餐咁样， 系 个名唔同 嘅。就算啊，就算佢有啊，你个设定都要系有 point 啊，即系唔好好似呢个咩假若爱有限期啲乱噏嘅，就里边啲嘢冇 系 冇逻辑，直情啲逻辑系错嘅， 系啊。 首先你控制佢拍几耐拖同控制个人口有咩关系？ 冇关 系。你应该直接控制佢 可唔可以生育啊嘛？你拍拖关我差事啊？你唔生仔咪得？ 系啊， 系啊，有咩关系啫？你即系你而家控制嗰个出生嗰个咩？即系你所以一孩政策，你都控制呢样嘅啫。你点会控制佢去拍几耐拖噶？如果你真系想控制拍几耐拖，就唔会系因为人口。 系， 你可以谂第啲原因嘅。 嗯 ，OK。吓咁你我会谂到嘅，如果我需要谂 ，OK， 咁我又冇俾钱，我又唔会帮佢谂啦，吓。 系啊， 如果啲古仔我写咧，我唔会谂啲咁蠢嘅理由嘅，即系其实你都要搵啲嘢合理件事啫。我知道你系想玩外有限期，冇问题，呢个出发点冇问题。咁但系你要谂好少少咯。 不过佢不过睇后 嘅理由啊， 后边嗰度都有啲提过嘅，好乜嘢都有限期，即系例如翻工其實就唔可以 OT 啊咁樣嗰啲嘢嘅，亦都有提及過，係啦。 咁你份工會唔會唔可以超過試用期啊？ 係，咁呢啲佢冇講過 嘅。唔可以做超過三年啦、啊，唔乜都有限期啊嘛。 係。 如果乜都有限期，首先就會發，你會變咗係嗰個timeless 啊，即其實就係嗰、那個你每樣嘢都會 time 失。你可以深敲咧，幫嗰樣嘢加時。 係。 嗱，你咁樣玩咧，咁你先玩，先更加玩到嗰樣嘢。 係。 唔係硬硬話咩拍拖只可以拍，咁你想 continue， 你俾代價咁啊，你要再入錢噶嘛，係咪啊？係 冇錯。 即係你嘅 line 就三個死曬，係咪要再入錢咧？咁你個設限唔緊要，但係設限你個 rule 啊，諗好少少啊。 點解一定係你拍拖要有個限期？你單身係咪都可以有個都有個限期？你去到某程度上，你都要去咁樣咧？ 其實嘥氣啦！你咁樣樣都設限，你首先係個人嘅壽命度設限啦。 係冇錯。 第一件事就應該係發生日本十年啫，就 話證 明你系啊，你明明系冇病冇痛啊，够钟啊，你够钟完结你嘅人生啊， 系， 唔系呢个更加有效咩？ 最有效嘅方法 系嘛？冇人可以活过八十岁嘅，虽然你个科技系可以 去到140岁，可以去到。 我话知你个科技可以永生，但系我法律规定唔俾你啊嘛， 嗯， 系咪？即我知道，因为佢其实系想玩爱情故事，冇问题啊。即但你要谂好啲个理由咯。我想讲嘅，啊，即你搵个合理好，同埋你要玩到。我觉得佢而家成连玩佢嗰个爱情都玩唔到噶。其实你见到佢嗰啲人咧，平时啊个故事入边，佢哋唔系咁咩噶，其实系嗰个俾人拉咗嗰个韩国妹先咁咩啫嘛，先咁情深啫。佢其他嗰啲人其实个个都系等紧咧，佢哋已经 book 晒下一次同边个拍拖噶，佢好似去旅行咁噶 ，book 定下一次同 book 定下一次嘅下一次，因为佢每一个期都定咗噶嘛，每次都系 四个月 14日啊嘛。咁有啲佢咪喺度嬲紧啲女同事，喂，不如我再下一个同你试下咁，佢话好啊，就复下咯。咁佢根本觉得好闲嘅啫。 系啊，就算嗰个 冇问题，都冇问题。呢一个冇问题嘅呢一 part 意思即系你嗰、那个设定嗰度咧，真系要谂好少少啊。因为呢个真系玩设定噶，其实 系啊。 你啲設定咁 hea 咧，我唔知佢係人哋原著係咪咁，或者人哋原著寫得好好唔定嘅。我講佢呢個劇真係垃圾嘅，唔好意思。係啊，雖然佢演出嘅人其實都有深淵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那個 富家女， 個富家女嘅 係啊，阿譚善言啊嘛，係啊， 叫咩啊？ 譚善言。 咦？佢呢個名咪同阿吳謹言啱啱相反咯，那個意思。 系 一个乱立嘢，一个好小心咁讲嘢。 系啊。 嗱，咁呢度佢就真系短头发男仔头嘅吓，乜又入咗个疗养院咁样嘅吓，咁样咁咁啊何国荣嘅，唔知好似话佢本来系咪啲反抗军领袖嚟噶系嘛？ 我未睇到嗰度。 咁啊，疗养院就好似即系深刻俾人洗咗脑啊，话佢而家都系另一个人生咁样，即系种下花啊，捻下雀啊，咁啊算啦吓。 嗯， 佢唔想做翻以前嘅佢咁嘅，我见到有啲佢讲，有啲咁讲。但 anyway， 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因为呢个其实网上有得睇吓。咁、你可以参考一下，到底喂，其实呢个系咪科幻啊？嗱，咁呢啲就系香港而家嘅科幻剧啦。咁但系我怕唔怕事咧？ 即系好唔客气咁讲，我系未睇过咁差剧啊！真系。 嗱，即系我哋成日话希望香港有科幻咧，咁而家出咗嚟呢啲系咪科幻嚟嘅咧？ 嗱，我哋可以接受到好軟性嘅科幻嘅，即係唔係一定要你講鬼都得嘅喎，係。即係你話午夜凶靈嘅科幻都得嘅，因為佢其實用超能力，即係一隻有超能力嘅鬼咁，係咪科幻？咁起碼唔係普通鬼啊。係 啊， 係嘛？即係佢念寫呢個超能力，即係轉寫落啲女兄弟啊嘛。咁啊，亦都用呢個病毒形式去傳染喎。咁其實呢個你都係即係用電腦喎。咁你呢樣嘢都你都話佢牽涉到科幻啦，即係佢係鬼。佢識玩科技嘅鬼咁，即係科技鬼、電腦鬼咁，算唔算科幻？都有啲啊，即係好遠、好遠性啦，係啦，都係啊，起碼 high 到啊！哇，而家嗰啲假嘅啲科幻都唔係佢扮到自己好硬啊，仲要 係啊， 呢啲似假啊， 硬膠科幻。 唉，咁啊好嘅，大家參詳下，未睇過真係要開下眼界啊， 係啊，唉，未見咁差。 即係嗰條女咧，其實係正嘅，不過就喺呢度就唔正啦，係咯。大家睇翻佢其他作品係 OK 嘅。 係冇錯。 不過佢都唔係主，即係主角嘅，其中一個嘅啫。係。好多人做嘅嗰度係。咁 anyway 啦，咁係咪搞下搞下咧？即係 Netflix 都未係，即係未係爛片嘅保證係，你叫做 Viu TV 先係。 Viu TV 接近啦，都。 嚇、啊！有邊度唔係啊？暫時。 暂时未见过啲，唔系有一套俾咗 Netflix。 如果佢做翻正常嗰啲剧，或者系 O K 嘅，即系我意思，即系嗰啲超常题材啊，即系儿兄我嗰堆啊，科幻呢堆啊，我唔系话佢所有嘅剧啊，佢可能嗰啲爱情啊或者正常嗰啲系 O K 噶。 之前佢开头佢绿豆啊嗰套剧都拍得几好睇噶，艾周嘉怡同埋林保怡嗰套好好睇。 正常噶嘛，讲正常 正常 啊嘛。我意思即系讲啲超常题材啫，我唔系话佢所有都差。有一超常題材呢都必屬爛片就 係。係遲啲又睇下佢個鬼探嘅前傳會係點啦。 哇我完全唔敢期待。 係。 OK, 好。講曬未 係咁多。 偽科幻作品啊多咗樣新嘢假科幻作品係。美其名係科幻其實流嘅唔係科幻嚟嘅。係 ,OK, 大家注意下。咁我哋唔係好希望見到啦香港變咗咁啊。 是啊， 即变咗有一堆自称是科幻但是假的嘢嚟，咁做咩啫？咁啊，即系都唔系科幻，咁啊，即香港度都系冇科幻，你 系 攞科幻嚟碌卡咋？ 系同埋 科幻啊， 同埋 科幻变成咗只系一啲元素啊，即系摆咗喺佢原本啲嘢度。咁我明明呢套系警匪片加少少，咁啊呢套明明系黑社会片加少少，咁呢套唔系科幻片嚟嘅。 嗯， 系啊，系咁啊，系。咁呢個反而好差嘅，你咁樣會點啊？我明想講， 係咁樣會令到啲人啊會更加抗拒科幻啦，因為你做啲科幻做啲咁假，仲係做到咁爛咧，搞到人哋科幻等於爛咁樣，哇！咁咪真係不堪設想啊！咁個科幻一定會更加越嚟越倒退噶啦。 呢個唔係最 worst， 最 worst 係佢哋後來會接受咗呢啲先至係科幻啊！你寫返啲劉慈欣嗰啲你就話你唔係呀。 係。 呢個真係最 worse 呀 ,ok? 係。 一般受眾已經係淨係睇嗰啲偽科幻佢就睇得爽。 即係食 真科幻佢就睇唔食唔落。 即食垃圾嘅嘢以為自己食 垃圾食緊屎呀食緊屎呀。 係以為自己食緊食物啊嗰啲真正嘅食物呢就啊唔知係咩嚟嘅唔會食。 屎呀 屎呀。 系，系啊。Anyway，OK，、okay, 好。咁大家注意 ，OK。咁啊，亦都欣赏下呢两套啊，未睇过嘅朋友可以系兄弟同埋呢个咩话？ 假若我有限期， 假若我有限期，兄弟系 TVB 嘅，哇，真系好。喂，咁、那个乜荷里活哥，你使唔使补两句噶？唔忘记咗啊？呢、這个使唔使？ 唔使 荷里活有大佬先有冇噶？冇关系噶， 唔使啦。再有啲耐先至讲下啦。 呢 一套就 科幻嘅，冇乜科幻成分， 又冇乜科幻怪，又冇乜嘅，咁就 佢唔系真系赌片嚟嘅，因为佢都系所谓出千，唔系嗰啲千王嗰啲啊嘛。你话佢系啲 街头老千嗰啲咯，即系 明白，即系癫嗰啲老千。 系啊系啊，即系 以前即系阿罗四海啊，上一夫嗰只 ，O K， 唔系嗰只，亦都 系 赌神嘅， 对嗰班，唔系赌神嗰班， 即系呢个 黃晶拍過嘅戲嚟講係近似賭俠1999嗰類咁樣嘅。 其實嗰啲唔係賭片，嗰啲其實都唔係黃晶創嘅賭片，即係呢啲反而係玩翻即係真正即係 即係早期情光啊嗰啲咩嗰啲 呢啲就唔係啊黃晶地嗰啲即係專門啊，係啦 係啦， 未必好嘅。OK， 我有機會再講。OK，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讲下其他嗰啲杂不楞啦，咁啊你已经介绍过啦，有咩系即系再续有睇落去咧？咁啊特摄加加加就做咗第二集， 系， 咁啊当然因为录音就我哋仲系要早录啦，咁啊变咗都未见，未等到字幕版啦，唯有又去入语听考入语听力啦，大佬死啊真系， 或者 啊。 或者考下呢個漢畫識劇情啊，漢畫面識劇情嘅能力啊，我完全唔識人物，因為 咁啊馬仔有冇睇？ 我未睇。 未睇今集嗰陣，好咁啊，阿明叫望過啦嚇。 係啊。 我都睇曬嘅，睇咗成集嘅，冇飛嘅嚇。嗱，今集終於出現女主角嘅小啲風花嘅阿媽啦。咁啊，初背影嘅啫嚇。嗱，另個人啊，水嚟咧，爆謝咁款嘅，邊個嚟嘅？ 松下由樹啊嘛，叫做。 冇錯啦， 係啦， 即係佢個樣就好，其實 O K 嘅喎，你以為好惡咁樣，佢又唔係，笑口噬噬，但係原來咧好得人驚嘅， 係啊，佢佢之前都做過啲角色嘅，就係咩啊，做過春日局呢個角色啊，係啦，之前大澳 入邊，係啦， 係佢做主角嘅，係啦， 唔係咁呢度佢。肥出好多啦， 系冇错， 呢度真系有啲爆者啦，大佬。 系当年我都觉得佢有啲似啦，何况今日仲更加似， 好似大佬成话啲爆者， 日本爆者。 咁佢点咧？佢又逼个女生，即系又 买衫。 佢嗰啲衫咧，其实佢个女生见佢，即系佢初唔想听个电话嘅，但 系 有一次，唉唔觉意听咗，冇法。咁佢妈真系嚟咗東京揾佢咧，咁佢著到好老土，佢專登著到好老土啊！因為佢可能佢媽中意呢種，佢著呢種衫，哇！好似將啲窗簾布咗上身咁嗰啲咧，咪即係你差唔多覺得嗰啲款似嗰啲咧國貨公司嗰啲， 係 咪即係佢件衫係靚嘅，但係咧你覺得好老土嗰種。咁跟住佢媽仲逼佢咧，話要買多幾件咧咁。咁佢打佢計數，哇好貴喎！啲衫唔係平嘅。咁佢話已經可以買到嗰套咩 DVD 啊咩嗰啲咁嘅嘢。咁佢成日想買噶嘛。 嗯，係。 咁總之講佢咧，又成日出現啲危機啊。咁佢想去又想去買嗰只嗰只咁嘅紅戰士嗰只公仔啊。咁啊，次又撞咗佢啲嗰個，即係嗰個以為自己好風流倜傥嘅樣衰老同事啊。 係。 咁總之成日都係講啲咁嘅嘢嘅今集嚇，咁啊佢就想像咧，其實嗰、那個有個唔知咩將軍啊嗰只，即係佢個紅戰士就有個好大嘅足跡敵人，咁啊揸住把大刀，咁啊成日想像嗰只其實就係佢媽嚟嘅， 係，跟住佢揸住兩個衣架同佢打， 係啊係啊，但係就冇打唔低啊呢度嚇，暫時未嗰個有得打嚇，咁呢度今集咧就講後來就再重遇嗰、那個有個藍戰士所持救嗰個 女啦。 咁原來呢嗰、那個女呢係屬於80年代嘅特攝迷嚟嘅，因為佢同佢講起呢，即係你睇邊套嘢我先睇。佢講嗰套係聽佢都未聽過80年代。咁呢個小啲風花就話佢就係睇嗰個紅戰士囉，即係呢個咩獅子 Leo 啊。 哦。 係。咁佢一聽咁即係原來大家爭咗成十年嘅嗰個。 係啊。 那個觀影經歷啊！ 哦，咁唔怪得啦，唔怪得影相嗰度佢兩個咁大分別啦，係咯， 係啦。咁跟住阿小風花咧，就攞個即係佢哋走咗去睇個點知撞到就去睇嗰、那個細路仔嗰啲咧，喺個商場度咪有啲現場 show， 係 咁啊啲超人喺度打，咁佢就係今次就係嗰個紅戰士同另外上次出現嗰個咩救急機啊，嗰部好似卡邦咁嗰部嘢啦， 係係係。 哇！嗰、那個肥到咧，我懷疑唔通揾咗 RX 嗰個皮套做嘅， 係 唔係挑一個咁有肚腩嘅人做嘅？真係係咯，唔通有啲理由嘅嚇？咁我唔知啊，我冇查啦嚇，大家 check 下。咁嗰度就小啲風啊，就哇好正啦！咁啊攞個手機出嚟係咁影，跟住佢隔離嗰個女咧，佢話：誒呢啲唔夠嘅，佢竟然喺個袋裝住咩？係一個長火嚟嘅喎， 係冇錯， 即係嗰啲龍油啊， 係 呢部先得嘅，跟住佢好似咧， 正 追擊 記者。 唔係啊，佢追擊走乜周圍喐 啊， 喺度影啊，咪坐喺度影啊，我仲以為行嘅，咁跟住話啲傻嘅，原來呢條女，你初以為佢好斯文，好原來都仲癲過佢啊，咁咁總之後尾就坐低傾偈一陣啊，即係就又遇到嗰個咁嘅樣衰佬，跟住佢就夾硬同佢一齊坐，就俾佢發現咧，佢部手機係咁影啊藍戰士個屎忽。 哦。 即係佢影嗰啲相咧，唔係影阿藍戰士個正面喎，佢影個外友喎，我覺得好抵死嘅。咁所以後屘就係小風花幫呢個女解嗰啲圍咁，其實我都唔知佢講啲乜嘢，因為聽唔到嘅啫。 係。 咁就結果就令佢兩個就即更加 friend 啦，咁同埋交換埋聯絡咧，因為嗰個係嗰個人提出嘅，我不如可以三個交換聯絡，咁佢梗係唔想加佢咧，但係冇法啦。咁啊交換咗個電話，咁跟住就。后屘就去翻佢之前咧，好惊嗰个好似黑社会咁样嗰个人睇铺嗰间玩具铺。咁啊，原来嗰条友都唔系衰人嚟嘅， 系 系啦。咁后屘就哈哈咁啊，咁又 friend 埋咁啊，完场咁今集咁啊，咁啊，下一集又再出现另一个危机咧，就系佢嗰个公司系咪有个四眼女人，好似恶咁吓。咁但系佢今集咧，佢因为佢有一个 locker 咧跌咗一个扭蛋出嚟啊，竟然咧知道系佢噶。系啊， 放翻喺佢 locker 嗰度咯。 系啦，咁到底下一集就系讲佢啦。咁到底佢系咩头咩葫芦卖咩药咧？咁定系佢就系黄战士咧？咁唔知啊。 可能系，不过就揾得呢个演员做嘅，一定系有啲嘢噶啦。咁就系啦。 咁啊，暂时系咁多，系啦。咁啊，我就依然睇得好过瘾，即系佢真系好不断喺度表达你一啲，即系即都系唔系好想人，即系觉得你系中意呢啲嘢系傻嘅，咁呢种咁嘅尴尬啦，系咯。 嗯 嗯， 系啊系啊。 咁啊，依然系好咁啊，今集可能表达得仲好过上一集添啊。 系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同埋佢成日咧喺度心声嗰阵咧，佢就不断做表情嘅。 嗯，系啊系啊。 咁其实呢样嘢爱回家以前都成日有嘅，咁但系咧，佢哋就以前嗰只咧就系佢哋喺度打眼色啫嘛，同对方，其实佢表达唔到任何嘢噶。咁但呢度咧，佢又唔係打眼色，佢自己個自言自語，佢好多表情嘅，即係，但又唔係顏藝嗰只嚟嘅喎。 哦，係啊， 即唔係平時佢哋喺度咿牙鬆動嗰只嚟嘅。咁你可以睇下嘅呢樣嘢，因為同埋咧，佢都表達到咧日本人啊，表面一套好似要好禮貌啊，好唔好意思啊，咁但係其實個心好唔中意嘅嗰樣嘢嘅。 哦，係呢樣嘢真。 咁其實嗰個咩救急機就成日叫佢要表達自己啊嘛，即係唔怕佢人承認我係特攝迷咁啊點啊咁嗰樣嘢啊，咁但係佢呢度就依然都係收埋嘅，到而家都仲係咁啊，咁啊亦都揾緊嘅同伴咁樣啦，係啦係啦，咁啊 OK， 咁我覺得仲係好過癮嘅，咁如果大家即係都鍾意特攝啊咩咁，真係都要睇下啦，係 啊， 係咁，嗯嗯，好啦，咁仲有邊套？ 藍皮書啊嘛。 蓝皮书系啦，咁啊当然继续有睇啦。咁我都有少少飞啊，因为真系唔够时间。咁啊，我只得飞咗佢老婆嗰条线啫，佢哋查嘢嗰条线。 冇乜嘢，其实今次老婆条线啫，其实 老婆 条线 飞唔系咁重要啦， 系啊， 有人跟佢啦，有人开始都跟踪佢啦，有人监住佢。嗱，主要就系阿博士咧，又同阿空军军佬咧，咁啊查单新嘢啦吓，咁单新嘢咧，同埋亦都牵涉咗咧，佢今次讲嘅有一个咧，就係呢啲啊，中意爆料寫嘢嘅，即係啲咁嘅，其實出嚟呃錢嘅啫。講真，佢嗰只我覺得係嚇，即係等於而家香港嗰班寫飛碟嗰班人嘅啫嚇嚇。咁啊，咁但係咧，一般民眾就中意聽嘅，即係一樣嘅，同一眾嘅靈異啊、神秘節目一樣嘅，原來好有市場。 係。 咁佢就講到咧，呢啲係政府陰謀啊。係。咁可能就係講穿咗個真相啦。其實就因為。 冇错， 咁就乱吹嘅啫。我相信佢啊，真系谂住 Juicy 啲啊。咁你估佢真系信系真咩？我佢自己都唔信嘅，佢系吹水嘅啫。我觉得吓。 系。 咁今次咧牵涉一单新嘅事件啦。咁就系呢、這个即系有啲咧系好似V 型排列咁样嘅飞碟， 硬咁样飞咁样嘅形态啊。 冇错，佢就系 V 型咁样飞，但系佢又唔系一架嚟嘅。佢其實好多嘅，一堆跟住 V 型咁樣排列咁樣飛，飛過咧就會你就會停電，同埋會架車會即係會亂咁斬啊嗰啲燈啊咁樣嚇。 係啊係啊係啊。 咁今集係有好多咧，第三類接觸嘅一啲嘅，即係嗰套戲入邊嘅一啲類似嘅場景嘅。 嗯。 即係甚至乎嗰啲景啊，即係喺條公路度咁去到盡頭係有光嗰樣嘢咧，嚇嗰度其實係第三類接觸裏邊成日有嘅一啲嘅畫面嚟嘅。 嗯， 即係個光，我唔係話有飛碟啊，即係意思你去到盡頭可能你燈或者唔知啲咩嗰種感覺啊，佢做翻出嚟。咁主要就話咧，有一個喺機場度，即係佢嗰個地方嘅機場控制塔嘅一個人咧，就因為突然間停電，佢但係見到個雷達就見到有嗰啲 V 型嘅飛行物體，咁佢就 係 唔知佢咩事啦。總之後來就話原來佢有喺個車度俾人救翻出嚟，佢哋話佢撞車，但係唔係嘅，阿博士去睇咧。那個車是成架幾乎融咗咁滯啊！ 融過咁樣嘅係啊， 變曬形嘅，就佢話一定受到好高熱之下咁樣先會造成嘅。佢話根本唔係撞車，如果做到咁嘅，因為佢唔係撞車咁樣摺疊嘅， 唔係凹埋啊咁樣嘅，係啊。 唔係你撞車嗰啲係大家知係點㗎？撞車架車會爛成點？佢冇嘅，佢亦都話咧揾唔到另外嘅車嘅痕跡嚇。 嗯， 咁佢就係、是。就話一定係好高能量嘅嘢，咁令到變成咁樣。咁佢亦都嗰個人昏迷咗㗎嘛，長期 嘅， 佢都突然間好似一下醒咗咁，即係佢唔係真係醒咗，佢突然間捉住個博士嘅手，咁樣嘅。咁好啦，咁後屘佢就去咗佢嗰個大學，佢今日成個鎮好多人都見到喎，唔係得個人見過嘅喎， 啲 就怪光咁佢同個女朋友通電話，即係呢個人遇事之前咧，嗰女嘅都話見到嘅，即係其實唔係得佢一個見到，係差唔多全個鎮啲人都見過嘅嗰啲怪光。即係咁，佢大學嗰度話嗰度最多人見，佢問邊個見過，全部人都舉手，所有人都見過。咁結果佢就推敲咗一大輪神探伽利略啊，喺個黑板度寫咗好多嘢。今次真係神探伽利略，係 啦，冇錯，寫埋一大輪。 跟住個軍佬問佢咩寫咩嚟咁，咁佢就喺度綜合緊好多嘢，原來都唔重要。突然間咧，嗰個大 輪上嚟俾佢睇， 突然間出現，佢就話：喂，你唔好霸住我課室，我一陣仲要上堂。即係佢話你嗰堆嘢廢話嚟嘅啫，係個黑板嗰堆嘢。我以為佢有好多嘢想解釋，但係原來佢唔係。嗰人攞啲相嚟，跟住話其實一字咁淺，佢喺個黑板度寫，即係嗰啲個曹恆威嚟嘅應該係。咁啊寫咗個字，其實係咩呢？就係一種候鳥嚟嘅，係唔係硬嚟嘅？因為好細嘅嗰啲候鳥。佢話嗰啲候鳥咧，個胸口咧，其實嗰啲毛啊，係有反光嘅作用。佢就話咧，應該就係呢啲咁嘅，即係其實佢飛嗰陣有隻眼咁噶嘛，你有 V 型咁樣， 個形狀係好似眼咁樣排列咯，係咯。 係啊，佢就話咧，其實因為佢哋受咗啲即係反射咗啲 燈光 咁嘅嘢，所以你會以為係咁樣。咁佢哋聽完之後又冇聲出啦，咁佢就諗住用呢個方法就交翻嚟收工。咁但係嗰個軍佬都話。乜呢啲嘢有夜行性嘅咩？佢自己都覺得奇怪，即係夜晚佢哋會出嚟飛嘅咩？佢都覺得唔會。咁但係算啦，咁本來想收工㗎啦，咁點知又出現即係一啲狀況咁啦，係啦，係。咁結果後屘咧就搞到佢哋就上咗山睇嘅啫。佢結果佢哋自己親眼見到啊。 係啊， 佢哋點解喺車入邊震咗一大輪啊？咁啊冇得唔信啦，因為佢哋親眼目擊今次。嗱，以往嗰幾集咧。佢都未真係目擊過 嘅，係啊係啊，冇噶， 都係去查人哋講嘅嘢啫嘛，佢冇真係目擊過嘅。今次佢哋呢集終於親眼目擊，佢哋都知道呢啲唔會係正常嘅嘢，佢兩個都覺得唔會，但後屘翻到去軍部咧，佢哋又話啦，其實嗱，你見到個咧，其實我哋試驗緊嘅最新型嘅呢啲咁嘅 嗰啲戰鬥武器機密嚟嘅， 三角形嘅咁樣，咁你去向外。就唔能夠向外，嗱佢唔係叫你向外公佈話呢啲機密，因為呢啲係機密嚟嘛。總之你我唔理你，總之你就向外作個理由啦咁。咁但係佢兩條友都知道唔係，當然軍佬就 yes sir 啦，冇辦法啦。 出聲啦、啊，就 出聲咧，係人都知道係梗係叫佢 cover up 啦。咁即係咁啊，大博士好似死唔肯咁啊。咁 係啊。 咁其實都係發展到一個類似咁嘅狀態啦，係啦。咁其實已經都知道真係有飛碟啦。即前嗰兩集佢哋自己都覺得係可能真係貓頭鷹啫，可能都係第啲嘢啦。呢次一定唔係啦，肯定唔係嗰啲候鳥啦，因為佢親眼見，同埋其實嗰啲嘢都飛得幾低飛㗎，佢唔係真係好高嘅。咁佢就肯定嗰啲係怪嘢嚟㗎啦，唔可能係任何人類嘅飛機，冇可能嘅。 係啊，同埋軍佬佢坐喺架車嗰度啊，感覺到有啲異象啊，同埋亦都見到嗰啲哇會識得喐嘅嗰啲嗰啲波棍啊嗰啲嘢係咯。 唔係你唔好理佢啦，所以架車就突然間受到好高能量嘅影響啦，即係喺度震同埋啲燈亂咁震，咁 咁即總之就呢個係一個超常現象嚟嘅，佢哋都肯定係。咁佢爭啲就賴嘢變咗條友咁變植物人㗎啦。 係啊。 咁佢又冇啦，震咗一輪啫，架車都仲行得後屘。 系， 咁都唔知嗰晚发生咩事，咁其实好似都冇，嗰人都冇醒翻嘅， 冇啊，冇噶， 系咯， 冇咗 尾嘅 呢 冇啊，冇，因为成个镇都目击者唔系得嗰个，即系嗰个系受害者，目击者成个镇都系，咁成个镇啲人都话见过，系啊，咁冇啊，冇得拗啊，今次系一个好，唔系今集几好睇噶，系，因为真系有怪嘢啊， 系啊， 终于有真正怪嘢，而佢哋见到啊嘛， 系，冇错。 以前见唔到呢就好似你讲咁样唔係咁好睇始终读，但今集真係好睇，今日真係有啲 X-File 咁啊，成 係啦，冇错， 係咁就睇下啦，咁后面亦都有话呢，佢哋嗰啲军佬呢纯粹恐吓嗰、那个即係寫 UFO 嘢嗰条友，咁但係佢哋啲上面就有人同佢讲，你唔好乱嚟啊，你再嚟我话俾道路门听，即係你哋啲衰嘢咁，咁但係佢话我唔驚你咁，即係但係我諗佢都唔可以咁樣恐嚇人哋，叫人哋唔可以寫啲嘢。 係，冇錯。 其實佢寫都冇所謂嘅，我覺得其實你咪即係佢嗰個亂寫嘅啫，佢嗰啲。係。即係唔通你衝出嚟去即係禁止佢，你咪即係承認嗰樣嘢係真。 承認咯，咁咪即係。 係呀。係呀，即係佢有冇咁蠢咁，但係佢唔好理佢啦，暫時佢就係咁樣處理啦呢件事。係， 冇錯。 咁未完嘅當然繼續。咁佢咁佢最後話呢、這個博士啊，可能會後來會成為佢哋一個好大嘅威脅啊！ 威脅 反而唔知幫唔到佢哋。咁佢話使唔使除去佢啊？話係，即係意思殺佢啦嚇。咁樣講嘅嚇，咁啊完啦。咁我覺得都仲係幾好睇，係啊，好似越嚟越好睇啊，唔係幾好睇啊？ 係啊，係啊，係啊。 越嚟越好睇啲嘛， 慢慢喺度将你一步一步咁样推，开头第一集、第二集，跟第三集，跟住越嚟越怪嘅咁样就啲嘢，系咯， 系啦，即系佢又唔系话X-File 咁系完全独立，你觉得佢系有推进嘅、那个剧 情， 系你越嚟越跌入嗰个迷里边，咁、即系 O K 嘅，系真系 O K 嘅，咁啊，大家未睇嘅快啲睇啦 ，O K， 做到第三集啦已经 ，O K， 系， 好啦，咁仲有冇？咁边套要讲有冇噶？咁啊留啊， 冇啦，剧就冇啦。 好啦，嗰个咩 Watchman 嗰啲唔讲住啦，唉，都唔得人睇咁多啦，系，或者之后再睇咯。嗰个其实系外星恋咁嗰种古仔嚟嘅啫，佢其实又借外星人又讲啲种族嘢咁，系咯，即系今次系讲新墨西哥嘛，成嗰个系咪即系讥笑话 Donald Trump 嗰啲嘢嘅啫，系其实系都移民政策嘅啫吓。就排斥嗰啲新移民嗰啲政策啊，咁排斥外星人咁啊，即系咁样比喻嘅啫，其实系啊 ，OK， 好，咁个之后再讲啊，好，仲有冇？ 冇啦，剧就 都冇啊。 我话唔系或者马仔有冇睇到啲乜？都冇，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 差唔多。哦，好，有冇啲预告片之类或者其他影像嘢要讲？ 应该冇乜啦。 冇乜。哦，咁好，咁有冇产品？讲埋啦，收工啦。 哦，嗰两个啊，咁啊一。个就出咗街嘅，咁就啱今个礼拜出咗街嘅 Metal Bill 啊 ，Cosong X 日。 哦，即系有只鹦鹉 Billy 企喺膊头嗰只。 系啦， 咁嗰只 Billy 仔系有咩玩嘅咧？冇嘅。 哦，都有少少关节啦，咁见到佢当时玩，哦、即系 咁 佢日运肉状 态同埋伏喺度个状态系嘛？ 哦，唔系，其实佢都系得一个样咁嘅。 都系咁嘅啫， 系，不过佢对翼可以喐嘅，同埋个身又有可以即系向唔同方向侧 侧 到咁啊。 OK， 即系唔系话好紧要嘅，都系多咗一个配件，以前冇出过嘅。 系啦， 咁佢话佢系咩嚟嘅话？ 你话好似系嗰个即系点讲啊？类似侦察器咁样可以放出去咁啊？ 但好似唔止嘅，佢好似可以系咪有道啲？嗰啲武器系咪嗰啲嘢噶？ 类似咁嘅功用啦，如果系都系， 唔系就侦察咁简单嘅嘛？ 唔系咁，其实成只嘢就多啲金色啊，咁就差唔多。咁、那个头啊，佢都好似 F 加一咁，有两个嘛， 都可以打开嘅。 一个就系活动头，咁、那个嘴又可以打开啊。咁另外一个就系。即正常冇得开嘴个头，咁佢个角嗰个就连埋嗰个眼罩可以换咁啊两个。 哦， 因为佢有个瞄准嗰阵时候可以有个眼罩跌落嚟噶嘛。 系系系系。 咁佢呢个变咗换件。 即你意思好似单眼噶嘛？ 系啊系啊。 周杰伦喺海盗啊玩翻啊，边大嘅 V 2都有噶嘛。 我 V 2嗰个就真系似系眼镜，龙珠眼镜咁嘅。 哦，唔系，佢嗰个都系咁嘅，其实。 但系佢唔系扮好似单眼嘅咩？ 哦，唔系，都系类似咁。 哦，都系类似翻嗰个嘅。 系类似咁嘅样。 嗯 ，OK。 嗱，咁咁其实反而啲人多数话要减分，即系话咩咧？系嗰件袍啊。 嗯。 因为佢呢、這个佢件袍咧块布俾你咧，咁佢今次因为佢有多黄色嘅胶件或者即系点话灰黑色嘅胶件咧，你要自己即系拍翻上件袍度啊。 哦， 系，等你拍完之后先，即系佢前边有两块胶系用波装连咁样喺件袍度咁先可以摆做嘅嗰啲姿势啊。 系啊系啊。 咁变咗咧，其实因为佢好多件嘅嗰度。 哦， 因为佢啲黄色装上身台咁黑色嗰啲，佢嗰度有成起码十零廿粒件啊。 啲、哦、人就嫌烦啦， 系嫌烦，要因为佢买成品冇嚟，好似砌模型咁样装落去嘛。 咁样 系啦，咁可能其实如果佢唔整呢个，就应该就镶啲铁线落去咁，然后喺度屈嘅话，可能你会觉得靓，觉得好啲咯。 即系你知，好似平时 hot toys 嗰啲着衫公仔咁， 吓，即系好似着衫公仔咁有铁线，可能佢会觉得好啲啦。佢一变咗咁样，要自己去砌咁咧，咁咪唔中意咯。 哦，咁样 系啦，咁都系咁啦。咁只嘢就 O K 嘅都。 咁你俾多几千 yen 咪帮你砌埋咯。 吓、啊，咁唔知啊，咁都唔平啊，今次呢只其实。 嗯，哦，即系佢觉得已经咁贵啦，仲要我砌咁啊。 哈哈，咁佢如果 X1 嚟讲啲武器都算齐嘅，佢俾两个钢盾，跟住个即系个盾我变咗嗰度又俾两个啊，跟住佢我把剑嘅特效都有两个，我把大海盗嗰把剑。 O K， 咁有冇脚板底伸咗把刀出嚟呢啲嘅咧？ 我有啊， 一定有啦，系嘛？ 系啊， 嗯，即系齐晒啦。O K。唔系，我睇样啊几靓噶啦，仲想点啫吓？咁啊 QC 如何啊 ？QC 啊，就都系同平时差唔多啊，都有啲会仲 say， 有啲就 OK 咁啊，都系。 嗯， 系咁啊，冇话差得好紧要嘅，即系未出现嗰啲个嘴歪啊嗰啲咁啊，咁啊冇嘅。 大细眼啊咁啊， 吓就冇听，暂时未见有人贴出嚟嘅，都系啲花啊或者有甩色啊啲咁咯。 OK OK。嗯， 系啦，咁啊，另外呢个讲完啦，咁其实就另外有个消息就模型嗰度应该会出埋只巨灵神啦，只 Infinity 版啦。 哦，你嗰系模型嚟嘅， 系啦， 点样噶？ 其实喺裂甲版嘅巨灵神咧，你当个即系个 style 跟翻之前百灵盒佢哋嗰啲咁咯。 系 ，OK。 系，咁但系因为就系我见到佢得幅相咁影住就唔知会唔会入埋飞碟咁啊？我估应该冇嘅，即机会大嘅，其实 个盒模型就冇，意思都要出声咁啊，嗰啲系咯， 系啊， 嗯，会唔会就飞碟嗰一变咗件甲咁着上身嗰啲咧？ 应该唔会话呢一千只年先会咁搞嘅， 嗯，唔知啊，系咯， 系啊，咁如果中意个即系呢个系列咁，应该。即系巨型神都唔得，都就唔得，应该买齐嘅，我买埋啦。 咁佢冇而家即系盗剑龙嗰架飞机都冇俾嘅，都装喺背脊。 应该冇啦，即系暂时睇幅相就见到一只 candle 嘅。 即系冇飞碟唔奇，但系连嗰部飞机都冇。 唔系，其实正常应该系我架飞机跟嘅机会反而仲细过飞碟嘅，其实 系嘛？咁个巨型神咪连翼都冇啦，即系起码你之前嗰只都有翼喎，咁你连翼都冇啊？ 应该冇啊， 哎哟，冇湿色啫， 咁唔知啊。 咪因为最搞笑巨灵神咧，本身个本体系完全唔识飞嘅， 系啊， 真系呢下先搞笑。 但系喺外太空嚟，反而唔识飞 嘅。系啊，但系最搞笑就系咧，佢心口哥其实唔系高热火焰，系反重力光线。即系你有反重力光线，你就咁射落地下，咪可以成个飞咯。点解佢自己反而唔识飞咧？我真系 佢有呢个技术，应该可以令到自己浮啊！ 吓， 我话有佢呢个技术，佢应该令到自己浮啊，可以 系咯。 系 点解佢系用嗰样嘢射人，等人哋飞咗去咧？ 即系咁奇怪嘅，佢到底蠢定系冇脑定咩咧？阿杜雷特系 定装嵌嗰时出咗问题嘅， 即系佢都冇谂到可以咁用啊！其实系 系啊， 系咯，系嘛？ 咁我唔知啊， 即系明明架机系有咁嘅性能嘅，但系佢唔识用，啊射人啦咁样系嘛？咁啊，原来唔系俾射，系咧自己浮起嘅。 咁但好似如果你话鬼佬表似巨灵神啊，因为有组会出名。 系，冇错，系事实，好出名。佢反而唔识一二号嘅， 系啦， 嗯， 就系咁啦。 系啊，所以如果搞巨灵神咧，反而有个阔啲嘅市场。咁啊，睇下你有冇兴趣下次直接跳去讲巨灵神啦 ，Infinity。不，即系暂时冇听到话 Infinity 会有之后嘅计划。 哦，咁佢卖玩具就容易整嘅，但系你话动画啲，佢一向都谂好耐先会 系嘛 决定做唔做嘅呢样嘢就。 即再过多三年先再做啦，系啦， 就都冇嘢出嗰阵时，可能再谂翻呢个 project 啦，要 系咪？好，咁即系暂时会有个即系 Infinity 版嘅巨灵神将会出 ，OK， 好， 系嘅模型， 好，仲冇？ 冇啦，暂时讲咗咁多先啦，主要讲好多嘅其实， 讲唔晒，有冇啲点啊题咁去讲啊，净系？有咩会出嗰啲啊？ 最新消息应该 MT 一嘅 MG 会出 2.0 咯，我见到好似话 系 因为好耐啦，因为成廿年都有咁样啦，我唔知 MT 一好耐嘅， 嗯， 上一次 MG 咁佢啲嘢出咗 2.0 MT 一即系啊口袋中啲战争系嘛？ 系啦， 0080嗰只有市场咩？ 嗰咁耐应该 OK 嘅都 系。咁即系联动又出翻嗰只渣股咁样一齐有 之后有机会会出嘅， 又玩翻对战啊？ 唔系，因为只渣股其实未出过 M G 嘅，多数经补份嘅机会大啲嘅，如果对嘅。 嗯 ，OK， 竟然会咁样即系出 2.0 系咪？ 系啦， 嗯， 即系排到佢啦。 嗯，好，仲有冇？ 冇啦，应该讲咁多先，如果唔系再讲好多嘅。其实 咁啊系，讲唔晒嘅玩具消息系咯。好，好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好啦，咁啊，下个礼拜有咩特别嘢做？有冇啲咩贺岁片未啊？ 差唔多第一代前档啦，叫做系咯。 系有咩咧？黄祖蓝嘅。 呢、這个你咪你我爱你啊，叫做系啦。 系啦，但其实系一个舞台劇，仲要系歌舞嘅，今次变咗系咁样。 系啊，其实佢系百老汇音乐劇改编嘅，其实就所以。佢個難度非常之高，因為佢係 你意思佢原先係有鬼佬嘅劇本嘅， 係啊，冇錯啊，百老匯音樂劇嚟噶， 係、 哦、啊， 咁咪分分鐘變咗黃百鳴嗰次嗰個咩位話？ 浮華燕， 浮華燕咁咯，會唔會啊？ 佢會更加危險，因為佢因為佢嗰個直接係用戲劇改咁樣去翻譯啫嘛。佢音樂劇個難度係更加高㗎嘛，佢係雙重咁樣改呀、啊、佢係舞台嗰度變做電影，佢仲要係外國跟住變做、香港呀、啊。係呀、啊、雙重嘅難度佢係。 唔係呀，咁浮華燕都係舞台變做。 唔係因為佢係音樂劇嘅關係更加難囉、啊、其實就。佢啲詞呀咁樣嗰啲嘢係好複雜嘅事嚟㗎。係呀、啊。 买啲词最个 main point 系阿黄祖蓝写嘅， 当年系风车草个版本都系佢填词噶嘛，系咯，系啊，系啊，所以就睇一睇啦，我觉得未必会话未必会好好睇啊。 你话舞台剧版，即系佢哋嗰个香港舞台剧版，好多人都有翻喺度做嘅。 系啊，有三个咯，就阿汤俊业同埋一。唔係湯鎮業，湯俊業啊個舞台演員，仲有梁祖耀同埋蝦頭都喺翻度嘅，冇錯。 嗱，咁佢其實今次係正經嘅，我覺得係 係， 但係佢呢個本身係喜劇，就係 喜劇， 係的確有心想將舞台搬上去電影，但係得唔得咧？成唔成功咧？咁我唔敢講啦。我 應該 睇下啦。OK， 係啦，到時 再講啊。希望睇到黃祖藍、李斯捷地係做正經嘅，其實我覺得佢哋做正經係好過做搞笑，講真。但係有冇機會呢？同埋我覺得今次都唔係嗰回事嘅，好大機會會變咗。咁啊，等下再睇啦，再睇下點啊。OK， 唔敢太寄望啫。OK， 仲有咧，仲有咩？仲有咩做？ 魔法保姆又係音樂劇嚟嘅呢個，不過呢個荷里活級啦，直情啊。 系啦。 但魔法保姆香港人识噶喎，呢、這个呢、這个 I P 系啊，不过就 睇啊， 但系九星、啊、就个星算唔 O 唔 O K 咧？香港 边个咧？ 艾美丽宾娜啊，无声绝境嘅女主角。 啊，哦，即系佢就系佢嚟嘅嗰个保姆。 仲有梅丽史翠普。 系，我 阿该连费夫 左交系 Me Too 啱啦，系咯。 系咁就个导演就落马素，咁就佢芝加哥啊、魔法黑森林啊咁样嗰啲戏都做过导演嘅，咁就佢、 嗯、 做音乐剧。 I P 本身香港应该唔系太认识咯。 嗯，睇人咯，咁就唔系 I P 咯，其实就可能。 唔系咁，你摆得贺岁都死唔到去边嘅 ，O K。 咁又系， 啲人真系无聊揾揾揾戏睇嘅啫。到时 已经帮佢宣传咗啦。其实之前 系乜嘢咧？ 吓，咪银河守护队二嗰阵时已经帮佢宣传咗。 点解咧？ 睇嗰阵时应该知道有呢个角色嘅。 系咩？但我喺香港嗰班应该唔识噶。 吓，咁唔知啊。咁其他睇银河守护队二嗰阵时啲人睇下点样睇法啦。 嗯。 唔係你唔可以調轉嘅，即係你嗰時已經知道有魔法保姆，你先會識笑，即係佢話笑啊啊邊個啊啊勇道係咪嗰陣？係 係、啊， 即係話佢揸住把箭飛過嚟啊嘛！佢話佢係魔法 真係話借 咁，你嗰度你知道嗰樣嘢，你先識笑啫。如果你調翻轉冇用㗎。 我 系而家嗱嗰时帮佢做宣传冇可能噶、哦， 我唔识笑嘅，我讲真，我系完全唔知嗰样嘢系。 即 系 如果你等于你根本都唔知话嘟嘟系咩嚟，咁你睇阿 Star Lord 笑啊阿 Fandom 嗰啲，你唔会觉得有咩嘢嘅？你唔 明咁，但系正常睇我唔识嘅话就要，我自己本身如果唔识嘅话就要啲柴乜嚟 噶。哦，咁你放心，嗰班人唔会嘅。 嗯，咁啊，另外《神龙记三》啊又 系啦， 礼拜 系啦， 好，你话呢套反而好啲喎，系嘛？ 系，咁就 悬疑片啦，呢个叫 伴你成长啊嘛，大佬，班友都系跟住佢大啊，嗯， 系啊， 跟住咪条龙都揾到条女啦，系嘛？今次 去条龙揾埋条女啦， 嗯，香港都有声配音咯，香港就 系， 嗯。就阿江美仪啊、黄德斌同埋阿胡子彤，仲有阿余香莹咯。 背咩？ 我唔知啊，我冇睇之前嗰啲集。 要配翻主角啊！ 系啊，应该配翻主角嘅。 翻主角，江美仪？ 唔知啊，可能啊。唉，查下，睇下查唔查到。唉， 做如珠如宝啊，又做。 系啊。贺岁片嚟嘅，讲老人老人院嘅。 张继聪 和远志啊，咩嚟话？ 讲老人院嘅。 老人院啊？ 讲老人院。 系啊。 哇，咁咩人做噶？ 哇，金宝够晒驱风啊！真系。 啊，洪 金宝、吴耀汉、梁小龙、泰迪罗宾、田柳。 哦。 系，跟住阿张继聪，有林雪。 后生啲，呢啲演员后生啲嚟演。 啊，边个？导演是林敏聪，他梗系主演埋啦，又会。 哦，哇，系驱风仲有男人驱风、啊， 系啦，小阴 阴 啊， 系小阴阴，好晒，昆凌驱风又赞助， 系， 咁应该下礼拜差唔多系呢啲啊。 嗯，即系叫做打头阵啦，有几套贺岁片 ，OK， 系啊，冇错， 今年贺岁片都真系吓。但唔係有套正經嘅咩？有套話係唔係玩呢啲啊？ 唔係二月先上啊嘛，嗰、那個、 哦、 真係年初先上啊嘛。 嗰套係咩咧？ 《廉政風雲煙幕》係、 哦、 就麥兆輝導演， 嗯， 劉青雲、張家輝、林嘉欣，哇，成扎星啊，係啦。 咁嗰套可能睇落好似似樣啲喎、 啊。呢套我都必睇㗎啦，咁就同嚇係咯。同埋冲梦就係啦。 即係贺岁唔必定係搞笑人波啦嘛，等我而喺度好睇嘅戏啫，係囉。 係个档期嚟啫，贺岁就。 档期啫，唔一定要係啦，做鬼戏都得嘅其实。 係冇错。 好睇嘅话。 嗯。不过就有一套。 冲梦啦，係囉。但冲梦係几时做㗎？ 又係大年初一。 哦，嗱，其实我哋嚟紧系咪会下个星期会又有即系睇到佢哋 優先，即係電影公司嘅優先場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就好似係下個係咪唔係禮拜頭啊？好似係我哋咪 二號啊，禮拜六嚟㗎。 個六添，哇！我哋真係趕住錄音㗎咯喎，之後睇完已經係啦。 係啊。 嗯。 不過佢眼就長啦。 你哋睇睇先啦，不過好多位我哋唔可以講住嘅，始終因為佢正常嚟緊，已經正常係咯，咁可能都係你整體睇完再評一評啦，係咯。 我哋節目出街之後兩日後上咯，如果正常嘅情況之下就 係嘛， 係咯。 咁可能要再跟住禮拜先可以正講啊！我哋都係睇曬之後，到底有冇覺得同之前嘅覺得唔同咧？咁啊， 嗯。系， 都系再补一补啦，下星期冲动好冇？系，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睇到个优先就去。 吓，咁啊，二月五号就玩转全假复牌新喜剧之王咯。 系， 哦，即就系跟住嗰个礼拜啦。O K， 系二月五号礼拜，即系七号就 LEGO 英雄转二咯。 系啦， 玩转全假复系咩嚟噶？ 一套 海鹏， 系啊， 啊， 郑欣宜， 部海鹏， 系啊。 是咩欢乐今宵嚟噶？ 唔系，一套贺就贺岁片，但系我睇嗰个编剧，我觉得有可能系啲马来西亚嗰啲戏，不过系揾港星去拍噶咯，因为佢哋都好 buy 香港嗰啲演员。 哦，绝对系。 系咯系咯， 明星喎， 有边个？ 哦，有林明晶喺度。 哦，有明晶 ，OK。 系啊。 仲有咩话？仲有咩话？ 哦，新戏剧之王啊！ 喂，我见过个新啲画头咧，好明显咧，今次个主角应该系嗰个女嘅。 系啊，同埋你 女系唔系黄武强嘅主角嚟嘅？系。 嗯，系，同埋我睇条唔系我今日行过街见到个 poster 啦，好明显就系女嘅做主角，因为佢嗰、那个有个好似白雪公主咁样嘅嘢喺个poster 里边个 poster 噶嘛。 嗯， 跟住之后有个背影好明显系周星驰咁样嘅白晒头发嘅，佢同阿周星驰做紧同一个动作，就系揸住张摄凳咁样咯，个 pose 一模一样嘅，可能系个女嘅系主角啊，如果咁样睇法系咯。 但系你睇翻个新画头，肯定系啦，佢根本个古仔就讲个女嘅死都要做戏啊嘛，就算系咁俾人哋点糟渣点都 一拉到面都青晒，流晒血。 咁似乎喺佢度咯，嗰个重点系咯。咁佢又话咩？张柏芝配音配翻佢啊？ 有可能啊，系啊。 OK。OK。Anyway， 唔重要嘅，系啊。咁啊，我谂 Anyway 都唔会好似旧嗰套咁，咩可能佢呢套更加会说教啊？我惊。 系，冇错。 系啊，唔系笑片嚟噶，我惊到时系。 其实当初嗰套其实都唔系话笑片嚟嘅，不过佢你就觉得你就话好似你话佢笑嗰部分，佢都加入翻大量嘅喜剧元素，令佢 平衡翻啦。即系佢话佢笑啊，你话佢个底有第啲嘢讲，唔紧要，佢面系笑片嚟噶嘛？呢套好似我老年个面都好似唔系笑片啊，大佬。 嗯。系 太有嘢想讲噶嘛，可能会系啊，咁啊睇下点啦，系咯，睇下点啦， 系。 咁我觉得上一次就发挥得奇幻啲嗰啲嘢，你睇呢度咧，反而唔系好奇幻噶。 系啊系啊， 我哋觉得再有嗰啲嘅，你变翻啲好 cheap 嗰啲搞笑位咁嘅啫嘛，系咯，系咯，因为有人将旧嗰套咧有重新嘅解读噶吓。其实唔系表面睇嗰个故事嘅，其实，其实 Jacob's Ladder 嚟嘅。 系， 都系讲阿周星驰呢个角色临死前嘅一段幻想嚟嘅。 哇，如果系咁咪正啊！如果系咁样写， 系咁个票房就插水噶啦。如果真系咁就， 喂，咁未必嘅， 一般观众咧冇可能，因为嗰阵系贺岁片嚟嘅。 嗯，系冇错。 如果你真系讲佢系死咧，唔得嘅啫。 唔想得贺岁片咯。 嗰时唔得，而家可能得。 嗯， 系开心添，睇到佢死。 系啦，唔系，即系而家啲人可以睇鬼戏，睇警匪冇错。嗰时唔系，嗰时真系贺岁要贺岁 ，OK。最尾一定要 happy ending 咁。 99或者2000年啦，嗰阵我记得系。 嗯，我哋有机会再讲啦，实有机会嘅，到时。 好啊。 即系到时真系讲新喜嘅之王，点会唔讲翻？即系其实嗰时有几个传说嘅版本噶嘛。即系其实佢个 ending 唔系咁噶，原本。 嗯。 是啊， 咁啊，到时再讲啦，好嘛？ 到时讲啦， 嗯，好啦，冇嘢啦嘛， 冇系 冇晒啦，好，好，咁啊好，咁啊，我哋边度啊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咧？ 喺呢个 Castbox 啊， 系咯，你要读下嗰个 link 喎，翻翻我哋个吓群组度睇翻， 系啊，系呢个 castbox.fm 斜洞 ch 斜洞13727955 系几多啊？最嗰次最尾个 number 13727955 系啦。咁去 Castbox 就可以 download 到个 app 度，就咁听都得。系啦，咁啊方便你听又方便介绍俾朋友听。系啦，咁啊除咗呢度仲有边度？有 Red 嘅先系咪？ 先系啦， 系咪？仲有边度？仲有 Castsquare.com 都听到我哋嘅。好啦，系咪咁多？系啊。喂，咁仲有啊，提返呢未完，咁仲有啊 Peter 同啊 Mr.Sure 嘅特備環節，係咪？跟住同大家講下啲太空嗰啲點樣，即係其實嗰啲太空嗰啲艦佢哋點樣嘅呢，其實係有啲關於啲嘢啦，咁樣好冇？大家聽埋嗰 part 先，好冇？ 嗯，好。 好啦，咁我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